这是为 LibriVox.org 所提供的录音，一切录音都为公众所有。如果您想知道更多有关 LibriVox 信息或者提供志愿服务，请参看 LibriVox.org 的网站。狄公案，作者无名，第46回。金銮殿，两臣争奏，刑部府奸贼徇私。却说狄公见怀义不肯招认，命人重打60大板。当时威武一声拖了下去，顷刻间吆五喝六，将60板打毙。可怜怀义虽是个僧人，自从到白马寺以来，为武后招亲惜爱，住的高房大厦，吃的珍肴百味，与公主大臣一般，十数年来皆是居一气养一体的，哪里受过这样的苦恼大刑？此事之后，早是皮开肉绽，鲜血淋漓，横生不止。狄公命人将他托起，扔到公案跪下，喝道：“汝这狗头，妄自尊大，哪里将国法摆在心上？一味的奸盗邪淫，无恶不作，除了本院，谁还敢同你如此？你究竟招与不招？不然本院便用大刑加起。”此时怀义也是无法，忙道：“大人乃堂堂大臣，何故有意刻薄，苛责僧人？大人欲我招供不难，先将我敕赐白马寺住持这几个字奏销，那时再想我认供。你说我国无法纪，我看你也目无君上呢。皇上御封的僧人善敢用刑拷问，今日受辱百步，明日金殿上再与汝谈论。”狄公听了此言，哪里忍耐得住，大声喝道：“汝这派胡言，前来吓谁？可知本院执法无私，欲想依阿权贵，坏那国家的法纪，也非本院的秉性。汝既是御赐的住持，知法犯法，理何家等笨罪？本院情愿领受那善专的罪名，定欲将汝拷问。”当时把金堂派了树下，命左右取夹棍伺候。马荣、乔泰知道狄公的性情，随即连声答应，扑通一响摔了下来。武三思连忙说道：“怀义之罪固不可恕，且求大人宽恕一日，其明日奏明圣上，再行拷问。”狄公怒道：“贵皇亲也是朝廷命官，本院办这案件，情真确实，尚有何赖？这秃僧胆敢顶撞大臣，种种不法，该当何罪？乱臣贼子，人人得而诛之。本院已将这万岁牌供奉在上面，今日审问，正是为国家办事。若有罪名，本院一人承认。”说着连连命人将他加起。下面众议见狄公动了真怒，赶着上来数人将怀义拉下，脱出僧鞋，将两腿放入圆眼里面，一声吆喝，将绳索一收。只听怀义喊叫连天，大叫没命。狄公冷笑道：“你平时不知王法，令你受些苦楚，以后方不敢为非。”随命再行收紧，下面又一声威武，绳子一收，只听怀义哎呦两声昏了过去。众差役赶着纸行上来回报狄公，命人将他扶起，用火酸醋缓缓抽行。众人如法炮制，未有顿饭功夫，复听怀义呼叫一声：“痛杀我也！”方才行转过来。狄公命人扶着怀义在当堂两边走了数下，此时怀义已痛入骨髓，只是哼声不止。狄公命人推跪在案前，喝道：“这刑具量汝还可勉强挨受，若再不招， 本院使用极刑了。怀义听了此言，不禁哭道：“求大人勿用刑，僧人情愿招了。两颗人头现在竹林下墙根底下，此人乃兴隆庵两个道婆，不知为何人杀死在寺前，只将两颗手机送在暗室外面。僧人昨夜开门，忽然一个人头滚入地窖，已是诧异万分。谁知外面地窖也有一个人头，再命人提起一看，方知王道婆同庵中使用了那个女子，因此叫喊起来。此乃实情，全无一句虚言，求大人再为探访。僧人这苦行实受不下去了。”狄公道：“只要有了首级，便是实在的行迹，谁教你埋在下面？”当时命招房录了口供，命他在上面画押已毕，仍交巡捕看管，然后退堂。到了书房，向三司说道：“方才供认之事，非本院一人私行，贵皇亲亲目看见，明日早朝请大人一同面圣。”武三思满口应允，见他审问已毕，随即告辞。出了园门，天色将晚，当时并不回府，只由后宰门到了宫内。虽说天色夜晚，所幸那些太监无不认得三思，美美的穿宫入内。这时到了武则天宫中，却巧张昌宗被则天喜足，只听则天问道：“你两人自入宫中，你封为东宫，薛敖曹封为西宫如意君，每日无忧无虑，在此快乐。可怜怀义是孤家的旧交，许多时日未尝亲近。今日上朝，为狄仁杰奏他一本，说有进士王玉书控告怀义，将他媳妇骗入庙中，意在强行，死活存亡，不知如何。”狄仁杰奏知寡人，委他亲自入寺搜查。你看那个人的性情甚是刚直，若去查出破绽，狄仁杰非别人所比，一点不看情面，此去唯恐他总要吃苦。孤家已命武三思前去报信，不知何故此时尚未回来。 三思在外听见，忙道：“姑母不必过虑，辰儿已回来了。”当时便将在山门前如何会过狄公，如何为他围困在寺内，以及搜出暗室，李氏寻死，怀义带回衙门用刑拷问，前前后后的说了一遍。武则天听毕，吃了一惊，忙道：“怀义那种雪白如玉的皮肉，焉能受这重刑？如将他拷死，如何是好？”狄仁杰又不比他人，明日早朝定有一番辩论，令孤家如何处置？武三思道：“现有计在此，王道婆被人杀死，此案未有凶手，怀义亦未认供，明日圣上说他二人各执一词，难以定验，着交刑部问讯。”刑部大堂乃是武承业管理，他是辰儿的兄弟，又是圣上的侄儿，岂有不偏护怀义之理？”张昌宗在旁奏道：“这老狄在朝中终不是好，不但与我们作对，专与圣上怒言怒色。既如怀义这事，明知朝廷赐赐的地方，可恨他偏要寻出暗室，似此办理，国体岂有不亏？陛下说是刚直，我等看他明是瞧不起陛下，故意如此。若不将他革职退朝，我等诸人何能久在宫内？陛下隆恩万分亲爱，奈他只是不容，岂不令陛下日后冷清，无人在宫中陪伴？”武则天道：“汝等所言，朕岂不知？只因狄仁杰乃先皇旧臣，平日又无过处，何能轻易革职？ 而且你我在此尽是私情，他办的乃是公事，何能因私废公？且待明日上朝再行定夺。 不说众人在宫中私议，单言狄公当晚退堂后，随至书房写了一道极长极细的表章，将怀义的恶迹全述在上面，预备早朝奏驾。灯下写毕，次日五鼓来至朝房，却巧景阳钟响，当时入朝，府副金阶山呼已毕，狄公出班奏道：“臣狄仁杰，昨日奉旨查办白马寺案件，所有恶迹诛不胜诛。当时在暗室里面，将王玉书媳妇搜出，该悉劫掠可嘉，触柱而死。山门前两口尸骸，也是怀义所杀。”首级被他埋藏在地窖里面，此两案皆臣与武三思二人亲目所睹，又有晋会僧人为证。似此奸僧衔尾枉法，动以赤赐的住持视为护符，将天理功法全行不惧，岂不有坏国体，有污佛地，百姓遭其奸害。臣于昨日回宣之时升堂讯问，胆敢恶言挺撞，有辱大臣。此时因他不吐实情，已故将他重打60大板。此虽臣善责欲僧，却是为国体之故，依法处置。强逼一妇杀害两人，又是御赐的僧人，知法犯法，理何凌迟处死？今特奏明圣上，请旨发落。武后听毕，将他奏折细看了一遍，乃道：“卿家所奏，故是实情合理，将他问罪。但兼原奏，怀义虽将人头掩埋，并非是他所杀，这事恐尚有别情，何能逐行定验？”武三思也出班奏道：“昨日臣在狄仁杰衙门，也恐此事另有别故，只因狄仁杰利益孤行，他乃奉旨的大臣，故不敢过问，但恐怀义为仇家所害。”狄仁杰听了此言，忙道：“姑作这两人非他所杀，人头何以在地窖里面？白马寺清净地方，何故造这地窖暗室？显见平日无恶不作。即以王玉书媳妇而论，这事乃武大人亲目所睹，强逼良家妇女，须当何罪？而况此妇人尽劫而死，就此而言，也该斩首，岂得因他所供不清，便而宽恕？与国体何在？与法律又何在？从来国家大患，皆汝等这般党类，孤恶欺君，送至酿成大祸。今日不将怀义斩首，恐王家庄那许多百姓积成大变，臣实担忧不起，且请陛下三思。”武三思直不开口，等他言毕，乃言道：“狄大人，你虽痛恨这怀义，在我看来，说他骗困李氏有之，若说强逼他，又未尝成奸，那李氏自己触柱而死，与怀义何涉？”狄公听了此言，愈加怒道：“汝这欺君腐恶的狗头，李氏不为他强逼，为何自己寻死？他死正为怀义罗造，此事不依例论斩，且请圣上将国法注销，免得徒有虚文。最轻者无辜受杀，最重者反逃法外，何能令百姓心服？” 武则天见他两人争辩不已，乃道：“此案情重大之事，两人各持一见，一人疑难偏信，且将怀疑发交刑部审问，问实口供，再行论罪。”狄公还要再奏，武则天早卷帘退朝。狄公闷闷不已，出了朝堂，高声骂道：“武三思，汝这狗头！”护婢监僧如此妄奏，你仗武承业是你兄弟，将此案驳清，可治法律俱在，哪怕你有心袒护，本院也要在金殿深奏。”武三思只是淡笑不言，各自回去。狄公到了辕门，早有刑部差役前来提人，当时狄公又大骂不止，只得命巡捕将怀义交出，一人进了书房，心下暗想：不将武承业这狗头痛辱一番，也不能将怀义除去。今日武承业必不讯问，准是将他送入宫中，哭诉武后。若不如此如此，何以除这般奸党？却巧王玉书来园探信，听说怀义为武承业要去，不禁大哭不止，说此血海冤仇不能报复了。当时便在堂痛不欲生，恨不能立刻寻个自尽。狄公在里面听见，命马荣如此这般对王玉书说了，叫他赶快回去。马荣一命出来，将王玉书拉在旁，将方才的话说了一遍。玉书自是感激不尽，遵命而去。这里，狄公换了便服，带了马荣、乔泰以及亲身的差役，来至刑部衙门左近等候动静。约至午后，忽然一乘大轿由衙门抬出，如飞似的向东而去。马荣远远看见，赶着上前喊道：“汝这轿内抬的何人？也不是上沙场去的，这样飞跑，将我肩头碰伤，如何说法？”那人认不得马荣，大声骂道：“你这厮也没有神魂，防防再来胡缠。俺们在刑部当差，抬的是皇亲国戚，莫说未曾碰你，便将你这厮打死，看有谁出头敢说个闹字。你这厮敢来阻挡，这轿内乃是武皇亲的夫人，现在武后召见，立刻进宫，若得误了时候，你这狗头莫想牢固。爷爷今日积德，不与你作对，为我赶快滚去吧。”马荣听了此言，心下实佩服狄公，当时怒道：“你这厮用大话吓谁？我也不是没来历的。你说抬的武皇亲的夫人，我还说你是抬的钦犯呢。莫要走，现在巡抚衙门来了许多百姓，闹得不了，说武承业卖法，将怀义放走。我们大人还说不信，特地命我前来探信，究竟刑部可曾问讯？哪知你们通通作弊，竟将怀义抬走。我等且看一看，若果是他的夫人，情甘认罪；若是怀义，此乃重大的侵犯，为何将他释放？且待将府院，请狄大人定夺。”说着走了上来，便先叫帘。那樵夫听了此言，吓得魂不附体，赶紧前来阻止。不知后事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第46回完。